唔止廿年添啊！ 冇錯，咁我哋每年嘅最後兩個星期日咧，都會咧係公開召喚一啲題目嘅。 係啦，冇 錯。咁就收到一個咁嘅題目嘅抽籤咁樣，抽到呢個叫生命影響生命。咁誒嗰次咧就因為咧星期日咧，我哋啱有特首嘅施政報告啦。咁就我哋就冇機會講呢個題目。咁我哋又覺得呢個題目咧。是可以講的，咁所以就我就同阿馬恩慈講啊，不如我哋揾一個星期一講咗佢，咁啊當然好自然，我哋大家咧都共同地即刻諗起陶國章， 係咪？ 係啊， 因為陶國章咧就老實講，兩位都係教書幾廿年㗎啦，咁啊最能夠影響啲學生嘅生命嘅，即係其中之一個。唔係，因為我諗起呢個題目咧。我就想起有三種人真係好能夠影響一個人嘅生命嘅， 係點 咧？咁即係其他嗰啲唔講啦嚇。咁首先第一，當你好細個嘅時候咧，童年時或者少年時咧，影響你生命最大嘅一定係父母，係 啊， 啱唔啱啊？咁跟住咧就係你翻學校咧就係教師啦。 系 咁同學當然有啦，但系同學都系同你一樣年少無知噶嘛，咁佢嘅影響唔係冇，但系咧就比較少啲，係嘛？因為老實講，你話生命影響生命咧，你話全世界都係，香港七百萬人有699,000都影響我嘅，咁我都係一條生命嚟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哋唔能夠講咯，即係將個範圍拉得太闊啦，而係話即係對一影響生命，我諗影響呢個字咧係未能夠講出個題目嘅要點，佢要點就係話咧，你可能你嘅生命嘅你走嘅道路啊，即係你嘅人生嘅道路咧，係由另外一啲人對你嘅影響係最大嘅。咁所以你細個嘅時候一定係父母啦，或者加埋兄弟姊妹啦即係家庭啦。咁跟住咧就係學校啦，因為而家咧老實講，你一去到小學嘅時候咧，或者中學啊以上咧，咁咧你喺學校嘅時間其實多過喺屋企嘅，係嘛？你起身就翻學啦。跟住咧，到父母放工翻嚟，你咪最多五六個鐘頭，都可能冇添啊，可能三四個鐘頭添啊。咁但係咧，你喺學校嘅時間咧，其實就好長嘅。咁所以咧，學校咧嘅教師啦，同埋同學咧，亦都會影響你嘅生命嘅。咁另外一啲咧，好中意話生命影響生命嘅咧。就是宗教人士文建华你听过啦。 事实上是的，即是开头我收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哇，个个都很容易讲，朗朗上口讲这句说话， 是 那听得很多，但实质是怎样呢？就真的唯有个人去演绎的，但是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譬如我哋最用陶國章，我哋用一個最基本嘅層面嚟講咧，其實任何生命可能都影響緊另外一啲生命，因為我哋從一個生物網啊嚟到去睇咧，即係原來一隻蝴蝶效應啊，即係都可以，即係你發兩發，原來都影響咗幾千萬里以外嘅一啲反應，咁啊點會冇影響呢？但是如果我哋用睇下用咩嚟睇啦，譬如用儒家嘅角度睇，咁個影響就講緊。譬如品行啊、道德啊， 係 對人嘅關係啊咁樣。 同埋或者陶國章講之前，我又加一句啊，就話點解要講生命影響生命咧？點解你唔會話一本書、一套電影、一首歌或者其他嘢影響生命咧？而係話即係話你我哋其中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人啊，你所熟悉嘅人啊，佢對你嘅影響其實係好巨大嘅。 冇錯， 係嘛？ 係啊。所以我哋從一個比較又係生物學嗰度講啦，即係人就係一種群體生物。呢個係一個注定嘅命運。呢個群體嘅意思咧，分工合作啦，或者彼此之間有時有仇怨啊、怨對啊咩咁樣，都係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關係嚟嘅。即係有時咧，我哋講得比較複雜啲咧，就係人自己同自己有一種關係。但係咧，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人同他人嘅關係。再高境界啲咧，東方喜歡講人。同天地的关系，咁所以嚟讲咧，直接影响我哋自己嘅，应该都系种人。咁而人咧，我哋好多时有种叫模仿嘅本能啊嘛， 系 嘛？即系细个嗰阵时揸住张报纸，个爸爸打揸住报纸，你又揸张报纸，调转咗啲字嚟睇嘅咁，呢个模仿。所以你嗰种模仿咧，系生物又好，或者人类好，一种学习本能，所以好自然咧。尤其年輕嘅時咧，受家庭啦、受老師啊，甚至朋輩裏邊影響嘅。 我又諗起呢個美國嗰個理論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 啊，即係費曼啦嚇。咁啊，佢就係有份即係研製呢個原子彈嘅。佢嗰陣時20几岁嘅啫，啱啱大學畢業，但係即係佢真係一個幾天才下嘅物理學家嚟嘅。所以咧已經捉咗入去呢一個成班人嘅嗰度，成幾百人一齊走去研製嗰個核子彈。 原子彈，咁咧喺4142年度啦。咁佢就話點解佢會咁即係對呢啲科學嘅嘢咁有興趣咧？就是、原來佢細細個咧，因為佢住喺半郊區嘅，好似 New Jersey 啊，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咁佢爸爸咧就好細個就帶佢周圍去即係啲池塘啊、樹林嗰度周圍去觀察㗎啦。啊呢度係有隻有隻蟲啊咁。咁然之後咧就問佢一啲問題，但就唔俾答案佢。你諗下啦。你唔諗唔掂咧，你自己去揾啦，係嘛？譬如點解即係蝴蝶呢個蛹突然間會化變咗蝴蝶嘅咧？大咗或者諸如此類嚇？點解啲嘢會蘋果熟咗會喺上面跌落嚟嘅咧？咁等你自己去揾。咁於是咧就係話佢好細個咧就培養咗佢嘅興趣啦。咁另外有啲而家香港好熟悉噶啦，即係凡細路仔都又要去唔係學彈琴啊諸如此類。咁有好多咧又係因為父母本身係音樂家。咁啊，細細個咧，可能夜晚咧，父母就聽音樂啦，或者咧就大家走啦，爸爸就彈鋼琴，媽媽就拉小提琴，或者調翻轉啦嚇。咁於是佢細個喺一個音樂父母音樂嗰個環境底下熏陶啦。咁又影響咗佢第日走呢條路，即係話差唔多咧。有時父母真係會決定咗，即係個子女咧第日大咗之後嘅前途咧。咁呢個你肯定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啊。 不過呢種影響咧就比較係一種。即係靠近嘅一啲人，即係我哋總係受婆婆啊、阿爺啊某啲嘅興趣啊、嗜好影響嘅。好似而家個孫咧就好中意捉棋咁樣，佢影響我嘅生命啊，一定要同佢捉棋嚇，即係變咗呢種模式。咁呢種生命影響生命咧，有時都係一種關心嚟嘅， 係 即係彼此之間咧，你覺得對對方覺得重要，咁你自然咧就。你會影響佢，佢影響你，其實是一種交互嘅呢、這個問題。 我就想即係從女性嘅角度啦，文傑話，即係你會唔會係即係好多我知道咧，即係好多或者我都睇見識過，即係好多少女啊，其實佢中意識一啲男仔咧，係比較上成熟啲嘅，就是、因為佢希望係受到佢嘅影響。 有嘅、不過咧就唔係一概而論，或者喺唔同生命階段啦。咁啊，如果我初中嘅時候都唔會識過阿伯嘅，咁咧都會覺得哇，啲同年紀啊靚仔，即係尤其是而家好熱門嘅有一套電影啦嚇，呢、這個叫 Timothy， 我唔記得咗佢法文嘅 last name。咁呢個係好當紅嘅、就係嗰種即係好俏俊俏嘅樣。咁咧就好似個 boy， 而家好中意啲 boy 啊嚇。咁但係咧就我亦都認識咗有一啲咧，佢年紀輕嘅講到明，我唔中意同我。唔中意同輩嘅人，咁佢喜歡一啲成熟啲嘅，咁但係呢一個同生命影響生命嘅關係咧，當然有一個連結啦。但係我諗係個程度嘅問題嘅啫，即係有一啲人咧，如果佢好意識到咧有人想影響緊佢咧，而佢又覺得要抗拒咧，就影響唔到嘅。 但 係一定要係好願意嗱，一係佢就唔知覺，另外咧就係 敵對都係一種影響嘅喎。 咁啊， 系嘛， 系啊， 譬如话即系， 我就唔要好似你咁嘅。 系啊，好似即系佢啲好多妈妈都成日都话、你唔好学你老豆啊，又饮酒，又赌马，又赌狗，即系又赌波诸如此类，又夜瞓，系咪先？即系嗰种影响可以系正面嘅，即系头先我哋举个绯闻嗰个例子咧，就 系 正面嘅，亦都可以有反面嘅。即系你唔好学佢咁啊，你唔好跟佢啊，或者即系 所有佢唔系嘅嘢，你就去做啦。 即系要反过嚟先得嘅。 所以呢種有時叫因人廢言咯， 係 有時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講開生命影響生命咧，我覺得係中國傳統裏邊比較強嘅就身教， 係 身教咧，即係除咗係父母啊嗰類之外咧，往往就講聖賢之言啦。咁可能有種俾人講就話叫犯道德嘅， 咪 自天子下帝庶民，一時皆以修身為本。咁於是嚟講呢個道德咧。其實係一個點講咧，模仿嘅典範。 喂，嗱，曹偉忠呢度，我係真係想問下你 點咧？ 嗱，即係儒家一定講孔孟啦。咁但係孔孟有咩值得學嘅嘢咧？孔即係如果用現代嘅標準，孔子係個 loser 嚟嘅，成世想揾份官做咗三個月之後就冇得撈啦，係咪先？咁佢嘅言教好好，即係佢教人啊，即係佢講好多道理出嚟。但佢其實佢嘅身教有咩身教啊？佢？连个仔都教唔掂啊，孔鲤都教唔掂啊！ 我觉得呢个系 exceptional case 嘅，即系太亲近嘅人未必教到。呢、這个我哋有咁嘅体会。但我谂孔子嘅精彩嘅地方咧， 或者係佢貢獻嘅地方係一種叫人道精神咯，即係 humanism。 嗯， 即係話咧，我哋從歷史講咧，人首先係神權政治先嘅，或者係比較信天啊、信天命啊呢啲咁樣。但到孔子嗰陣時，未知生焉知死啊，講啲問題嘅時咧。居士喺從一種叫文化史上講，佢係一種扭轉，由神權轉成人民嘅扭轉。 嗯、 而西方嚟講咧，好後期可能羅馬啊先開始有 humanism， 甚至係到文藝復興啊嗰陣時先開始一種叫人民精神出現。所以如果從咁講咧，頭先講嘅意思咧就係中國人咧係好強調嗰種道德為本啊。 嗯， 咁而孔孟咧某上就係呢個道德嘅典範。 係， 咁個典範咧當然啦，可以外在地講就萬世師表啊嗰種模仿。當然呢度有少少誤解嘅，但我自己想簡單講咧就係、是、孔孟咧係中國文化成個主流嚟講咧，佢係將嗰個所謂神權轉化成人民嘅一個開始。 嗯， 啊後來當然有好多發展啦嚇。 唔、即係我只係話。佢嘅思想學説當然我完全、即係好多嘢同意啦，唔係話佢唔好，而係話即係佢從唔到新教啊嘛，因為佢自己冇學術嘅成就，又冇事業，係嘛，騰嚟騰去都揾份嘢做咯。 啊，但係我又覺得咁睇喎，其實咧影響咧可以係後來嘅事，亦都譬如我哋對某啲人我哋完全唔認識，譬如前人或先人啊，唔好話樣未見過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冇記錄，亦都冇同佢有任何嘅接觸。啊，就算遠距離嘅接觸都冇嘅。咁但係你睇翻佢個書，嗱，譬如舉例子，牟中三先生嘅，咁啊，陶國章就係佢個弟子啦。咁我亦都上過佢嘅課嘅，啊，咁因為個時間上吻合到。咁但係如果我會諗而家嘅中學生，佢冇機會見認識牟中三先生嘅。 冇啦。 但係如果佢又睇佢嘅著作，因為牟先生嘅著作係即係容易睇過唐君毅先生嘅，即係因為比較。嘅啲文字冇咁糾結嘅，咁同埋佢係有結構，有一個邏輯嘅條理啊。咁咁係咪都唔會受佢影響？會受佢影響，而唔需要一定係睇到佢生前係咪老賭啊，食嘅飯幾錢啊，租金如何，即係唔需要睇嗰啲，而係佢講到一啲嘢，大家有一個共通嘅理解嗬，同埋一個普遍嘅可以你自己心裏邊有一個迴響啊。咁呢一個觸動好微妙嘅。 唔係，你同阿陶國章因為讀書人啊嘛， 是 但係如果而家啲年輕人咧，其實就唔係受一啲即係學説啊，即係有一啲咁嘅思想影響嘅。咁、而係反而調翻轉喎，佢哋受影響多嘅係咩咧？就真係新教啊，但係另外一種新教，即係話佢譬如話佢捧個明星著呢一類。咁嘅打扮嘅，咁佢就跟住佢又要作自己一種咁嘅打扮。 甚至佢遊戲裏面嘅人物都得虛構嘅。 係，你睇美國人嗰啲，尤其是即係咩？就快即係有 cosplay 啦嘛，好似 Halloween 咁啦嘛，冚唪唥扮曬嗰啲咧，冚唪唥咩咧？就係啲電影裏面嗰啲人物嚟嘅，或者公仔書啊，嗰啲 comic book 嗰啲咁嘅人物嘅打扮啊、造型啊，甚至講嘢嘅方式啊，甚至係即係因為咧，又加上咩咧？就好多廣告商揾呢啲人嚟做代言人噶嘛，於是佢賣嗰啲廣告嘅商品咧，佢哋又照買啊。啊，諸如此類，再以前啊，甚至即係你點樣企啊，戴邊一種眼鏡啊，諸如此類都係一樣噶。咁嗰種算唔算係新教或者？ 不過呢點我覺得有啲相確嘅，因為呢種係屬於潮流或者偶像崇拜。 係， 即係如果我哋分開細微啲咧，當然籠統講都係一種影響生命嘅。 係， 但係咧，如果用新教頭先嗰個想法咧，就係佢始終有少少典範性。 系 啊，有時咧就由於咗中國頭先講就係一種道德典範，西方咧好多就係英雄典範， 係 即係你軍事天才啊，亞歷山大啊、拿破崙啊咁樣。雖然你做唔到呢個咁樣嘅軍事天才，但你都欽佩呢啲人嘅毅力啊嘛。即係於是咧由。所以咧，我諗有個分析咧，就係新教嘅生命影響生命咧，佢係一種理想性， 係 即係往往人咧係成長嘅時，特別青少年有種理想性，吹毛咁樣一個歷史人物，好似我哋細個陣時，好多人好想做孫中山嘅，而家就少咗好多，覺得革命志士啊，覺得孫中山好偉大咁樣， 係 呢啲係當時嘅潮流，而家當然係改變咗啦， 係。 但係如果用潮流嗰種偶像影響嚇，好似我哋嘅 Mira 咁樣，大家都好中意。咁樣嗰種咧，我覺得佢唔係一種 即係唔算生命影響生命， 佢係 你又可以廣義嚟講係生命影響生命，但嗰啲影響咧係一種分途式嘅，即係話真係滲雜式嘅，即係可能係人需要揾自己 identity， 揾自己嘅身份，而投射喺個偶像度， 同埋設計式嘅。就是说你是有意图去设计成一种大家的理想的那个即无论是由外表去到他的 认同咯，最重要 是他的活动能力啊，他的节奏感或者所谓我们的品味 潮流啦，这个我们又很少会用生命影响生命，即是看回他的用法的那个语法的 context 脉络， 那个脉络里面看呢，很早听的时候就在教教会里面听回这句说话，往往都是譬如说耶稣的生命当然影响你的生命啦，即是譬如我们看四福音啊，看他的言行啊，查经啊，他想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说话，他对譬如妓女怎样接纳啊，对一些即边缘的人用小朋友做一个比喻诸如此类等等。咁咁我哋都明白佢嘅意涵啊，点样学到一种所谓即宽恕啊，即呢类咁嘅嘢。咁就好少话我哋喺个时尚上面去运用嘅。但係当然公众人物嘅力量係不可少，即睇少嘅。即无论佢係正面嘅行为或者负面嘅行为，都可以好深刻地影响你。咁所以咧，點解話要好小心睇嗰啲所謂暴力嘅電影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嚇，即係或者即係都好驚就係模仿啊，係 模仿有嘅 嚇，因為阿陶國章頭先講得好好嘅，人係社會動物嘅原因咧，就係我哋有一種本能，連我哋自己都意識唔到。係點解人人去趁虛咧，走去趁虛啊？即係或者點解啲螞蟻群你見到嚇，同一個方向咁走嘅咧？ 係 即係佢哋點頭攞到嘅信息，佢哋都唔理前邊有冇危險。就會走去做啦。話啲社會動物嘅特點喺人嘅身上發生咧，有時會有扭曲嘅，但係亦都係一個不可睇小嘅力量啊。 好啦，咁啊呢首咧，我哋又要聽只歌先啦嚇。咁呢首今晚啲歌咧好渣嘅，因為我揀嘅。咁啊呢只咧就係好大家都好熟悉嘅啦。You light up my life。 哦，都唔錯。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but now youyou 友卿。鲍威尔亦都曾经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19点，跌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2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4.2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5美元，卖出1769.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打唔到亚运会啦，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萧燕平。 都市农业对环境、社会、健康、经济都有好处。今集我哋会一齐听一下社区建设龙普同埋绿洲嘅可行性。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地球酷生活》。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日本漫画家德田恐龙名作《冲锋四驱狼》，一部以迷你四驱车为题材的少年漫画。这套在香港叫做《四驱小子》的卡通，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无线电视播放，相当之受欢迎。迷你四驱车成为了当时小朋友的最流行玩具。主角四驱狼的经典对白：四驱车并不是玩具，可以说是金石良言。有小孩子的家长都知道，近年香港亦都运用四驱车推行的 STEM 教育，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四驱车正正包含了 STEM 教育的元素。改装一架四驱车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例如车胎的软硬度是涉及物理学，车壳设计包含了工程学的扰流，防止车辆翻侧的防倾杆和真正汽车科技没有分别。四驱车的底盘和改装零件为了偷轻重量，和一级方程式一样用了不少碳纤物料。另外，为了增加速度，改装推动摩打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每架车的摩打齿轮都要作出调校，当中涉及工程学以及数学原理。近年香港学界更加举办四驱车联赛，老师可以透过四驱车给同学体验 STEM 教育，同学也都可以寓学习于娱乐。近年日本最大的四驱车制造商会 crossover 不同的大汽车品牌，出产不同的四驱车，希望培养小朋友对汽车的兴趣。除了商业元素之外，最重要是希望从小培养对汽车的兴趣，承传汽车工业文化。最近还出了港版的士四驱车，难道想帮帮香港的的士业？说笑而已。不过四驱狼的经典对白一点都没错， 四驱车并唔系玩具。蓝地球冯坚成赞局。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出年九月起，在公营的学校新聘的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的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老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亦都期望起码对基本法有一定的认识。咁究竟佢里面所展现内容究竟是乜嘢呢？都是我哋希望将来学生可以清楚了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我哋讲嘅题目叫做生命影响生命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戴晒口罩嘅咧就有呢个伊凡文建华、杜国章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啦。咁就系话，都讲过好多种生命影响生命啦。咁啊喺 break 之前，文建华就讲到最主要系新教咧，应该系天主教比较少嘅。 系啊， 天主教比较少的。 点解啊？我觉得唔系， 因为佢哋冇查经班啊嘛，即系通常。 因為天主教真的有很多生命影響生命的，就是譬如我們舉例，在天主教辦學，你都讀天主教學校的，知道，很多時候他的神父或修女對學生的影響是很深， 即 是他們畢業之後很多年都還會記得，即是他們樹立的那個形象不是他家的爸爸或者母親、是可以取代。 最我讀天主教學校最大的、我覺得一個理由或者原因咧，就係因為啲神父係唔結婚噶嘛，咁所以佢好肯同啲學生一齊玩嘅，即係譬如話一到小息咧，佢哋唔會匿埋喺教員室嘅，多數咧就喺即係學校嘅範圍裏邊，咁見到啲學生咧就有時同佢哋開下玩笑啊，咁或者有啲誒中意練習下英文嘅，走過去特登同神父傾偈啊，咁所以咧就出現一樣好好笑嘅嘢噶啦，就係個學生講英文同神父講，神父咧就要練習廣東話，於是神父咧就用廣東話嚟答佢。咁於是咧就係個洋人咧就講廣東話，香港嗰啲學生咧就講呢個英文。咁即係嗰種。咁同埋咧就係有時佢又會去即係探下啲屋企人啊，即係變咗佢係幾融入下嘅，即係幾融入下個當地嘅社區，因為佢冇家室之類啊嘛。咁同埋佢得閒嘅時候多啊嘛。嗱，譬如你做普通嘅教師咧，唔係話佢哋懶啊。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咁變咗咧，即係佢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咁佢唔會同啲學生打得咁埋嘅，即係好少數，唔係冇，阿杜國章咪其中之一咯。但即係呢個都係屬於少數嘅，但係即係神父啊同埋修女啦，可能會好啲嘅，即係我所經驗過啦嚇，亦都唔係一定所有神父都係咁。 我諗生命影響生命咧，佢唔係一定是老師啊，或者是某些人物的。可能那個是我們第一樣呢，剛才說年輕人呢，他需要有一種理想性。即這個是唐君毅先生的地方說，他說人生存的時候有一個階段呢，就是年輕的階段，好像拋物線一樣。我們在上揚的階段呢，總是有些理想性。那理想性為什麼呢？這個當然比較複雜。但是咧，佢就想揾一啲偶像，呢啲唔係普通嗰啲即係歌星啊嗰啲偶像，要需要一種人格嘅。所以頭先你咁講咧，就我自己嘅校長一個修士咁樣，咁佢係好努力即係喺學校裏邊即係點啊教育啊，同埋好體貼啲學生嗰啲咁 啊。 咁你就會發覺佢同其他老師好唔同。其他老師就是比較嚴肅啊，或者即係教訓你啊，或者懲罰你咁。但係咧，那個修士咧就好耐心嘅，即係知道一啲壞嘅學生咧，即係同馬傾，即係浸到你咧純為止。咁講情形下邊，係啊，我嘅咁佢本身最重要嚟講，佢係一個好正直。 同埋一個所謂啲好虔誠嘅人，所以咧，我諗係一種始終都有一種道德人格先至會影響生命嘅。 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嗰種關心先， 係啊， 因為佢真係嗱住喺嗰度啦， 係啊， 嚇，即係如果唔係都係不遠處噶啦， 係。 咁佢生活嘅地方，佢一生嘅即係好重視嘅嗰個環境同埋裏邊，即係佢係佢嘅置業啊。即係有啲教師咧就未必嘅，即係有啲教師去做好佢自己教學嘅本分，佢自己都有家庭，佢未必有咁樣嘅，即係佢一個好好嘅專業或者係職業。咁但係我見到啲神父啊、修女咧，你會睇到咧佢即係覺得你好重要，而佢對你嘅影響係佢一個使命。咁當然個影響係比較良好啲影響啦，譬如要你相信有天主啦，啊或者上帝啦，同埋就係要去檢討自己嘅生活啦、行為啦，啊咁佢亦都會俾啲勸勉俾你啦，即係呢種關心咧係咁對向住你，可以話日日捱到你畢業之後，咁你翻嚟探佢，佢仍然會好記得你，或者甚至如果你寫信俾佢，佢一定會寫翻信俾你。嗱呢一啲咧。好超然嘅關係嚟嘅，就唔係你可以隨手揈甩嘅，因為你都會油然產生一種尊敬對佢 嚇。唔係，但香港特別啲嘅，我覺得，因為好多咧都係所謂遠道而來，佢離開咗自己嘅家鄉，或者佢喺自己嘅家鄉裏邊做呢啲神蹟咧，又未必得，因為佢仲有姨媽姑姐啊嘛，仲有好大個家族嘅。我記得我以前有個先生都係嘅，即係佢愛爾蘭人嚟嘅，哇，唔知六七個兄弟嘅，咁啊有個咧就係嗰啲即係。黑暴啊，專門咧同呢個暴力抗英嘅，亦都有一個咧，即係議會先鮮黨嘅，即係合法嘅人。咁即係各種，即係佢全家各種人都有嘅。咁變咗咧，如果佢喺翻愛爾蘭咧，我相信佢就冇咁多嘅條件咧去關心同埋去照顧啲學生。但譬如佢嚟到香港啦，即係三唔識質噶嘛。除咗佢自己嘅神，即係宗教圈子裏邊嗰啲其他神父啊，諸如此類，就係佢班學生啦。 是啊、 即係嗰班學生其實就是他的家庭嚟嘅、 啊， 就算你即係畢咗業離開咗啦，只要你跟他肯保持聯絡咧，佢、啊、一定是歡迎你嘅。 同埋佢哋唔走嘅、啊，即係佢哋就算七老八十，佢就係香港是他的家。 係啊，嗰陣、啊、時我最淒涼咧，就係有個神父真係退休咗好耐嘅啦。咁、去到六七十歲，咁結果教會就唔肯俾佢再留喺香港，就、你應該翻翻自己嘅家鄉，即係喺家鄉咧就終老。咁、佢就唔想走，咁但係。但冇辦法啦，因為佢哋嘅所有生活咧都要依靠個教會嘅嘛，咁啊叫佢要走。阿臨走，我最後即係見佢，即係喺香港最後一面啦。哇！佢真係眼濕濕，幾乎想喊啫。因為佢已經當咗香港係佢家鄉啦。咁但係又即係佢話：我翻到愛爾蘭，同輩嗰啲都即係拜拜咗啦，去咗上曬天堂啦。咁冚唪唥啲後生嗰啲都唔識嘅，嗰啲侄啊，即係低佢幾輩嗰啲，即係邊有感情啫？即係唯有就係入老人院嘅啫。 你頭先講得啱啊，晚慈，佢都係對你哋有感情 嘅。係啊，因為咁多年睇住你大，咁然之後我哋又不時即係會同佢一年至少有一兩次會見下面啊，飲下茶啊，即係講下近況啊咁諸如此類。咁佢哋又好中意即係，譬如你做不同嘅職業咧，佢又會問下你即係你嘅職業係點啊？即係呢啲，即係其實佢都好關心香港嘅社會嘅。咁佢通過嗰扎人咧，咁即係能夠了解到香港嘅社會咯，知道就係學校啊咁諸如此類嘅嘢咯。咁變咗即係嗰個感情同埋個師生關係咧，即係超越咗一般嘅師生關係。 呢個都好有意思，即係香港特別多呢種宗教嘅學校，相比好多地方多。同埋佢真係為咗辦學啊，或者一方面傳教啦，但係佢辦學嘅熱情好高。但係咧，如果我哋離開啲神職人員咧，即係影響我哋生命裏邊都係老師，即係一般老師。咁老師嘅數目好多嘅，但我覺得有個現象咧。學生咧，梗係又乖又曳啦嚇。但我自己中學裏邊一個中國歷史嘅老師，影響我哋好大，唔係淨係我一個，影響我哋成班。我哋幾個好曳嘅同學方面咧，都服佢。咁我諗，即係事後之前啊，唔係好明白啊，但係事後諗下，佢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正氣嘅。嗱咁樣講咧，調轉嚟講，其他老師咧雖然嚴肅，雖然咩咁樣咧，但係始終都係一個教師，佢傳授知識。罰你啊咩咁樣？佢有時係有少發脾。我哋嘅四個老師好中意罰人噶嘛， 熱心就咁啦。 但係嗰個老師咧，佢係一來冇乜罰人，另一方面咧，佢 教訓你嘅先，我覺得係好動氣嘅，即係唔係話嬲嗰種動氣，即係好投入嗰種方式。啊，講到好似對教自己嘅仔咁樣。咁我有幾個同學係好曳下嘅，我記得。但係俾佢揞咗幾次之後咧，又罰咗幾次企之後咧，啊改邪歸正嘅。所以我好記得呢種啲老師裏邊咧，通常唔係個個老師嘅，一定一間學校裏邊你當有20個老師咧，往往有一個兩個。人係有種好奇怪嘅，佢係明星效應咯，即係服呢個就服呢個咯，咁呢個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嘅一啲普遍嘅例子。 文天華講得好啱嘅，可能即係因為我哋呢代或者早嗰啲咧，即係啲父母咧忙於工作啊，譬如我爸爸，哇，一日翻十幾個鐘頭工 嘅，或者屋企有八個細路啦， 或者冇錯，即係佢根本冇咁嘅時間啊，去關心你。咁如果即係學校裏邊有個老師肯關心你嘅時候咧。即係係爭好遠嘅， 係 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啦，可能啲教師咧時間多咗，但係就變咗嘥好多時間喺自己其他嘅事務上邊啦。 佢哋好忙嘅， 好忙啊，又有自己嘅家庭啦。咁即係以前其實我發現咧，有啲老師其實係關心啲學生咧多過關心自己啲仔女喎。 哦， 真係有喎， 即係會 唔係以前係咁嘅，即係等於好似嗰陣時我睇《四時新語》咪有則係咁樣噶嘛。咁就係話唔知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啦。咁就係有人指責佢，喂，我唔見你教你個仔女嘅咁，咁佢就答佢嘛，吾自以身教矣啊嘛，即係我身教，我使乜出到聲啫？係嘛？我坐得正正直直，係嘛？守禮，咁我嘅細路咧，我啲仔女咧見到我咁，佢就識做啦嘛。咁我就，但我就好擔心，我話呢種身教咧，其實好危險喎。萬一個老豆又爛賭，又難飲酒，又諸如此類，咁咪死教死教壞個仔。 我哋而家就好似講到老師就好神聖啊，即係唔係老師啊，即係或者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啲人物，父母咧就好多，晚住成日講啊，個老豆爛賭啊，全部都係負面嘅。咁但係咧。其实因为咁嘅缘故咧，亦都会好小心。但我举一个例子讲修女。咁我有个女同学咧，佢喺天主教女校读嘅。咁佢而家当然都40几岁，就讲翻去中学嘅时候，佢修女对佢嘅影响，影响咗佢后来嘅婚姻。就系点咧？佢话咧，去中学嘅时候，有时譬如排下戏啊，或者系练下琴，咁就5、6点先至离开校园。咁即系佢话咧，嗰阵时啲修女咧。就會哇飄住嗰個黑色嘅袍啦，飄過嚟咧，就圍住佢哋啦，就講啦。 唔係白色 嘅，因為隔離校園隔離咧就有個建築地盤，咁就好多男人喺度咧就做緊工程。 係， 咁佢哋就話：你哋仲唔翻屋企啊？要小心啲啊！呢度好多壞人嘅，唔可以留喺度咁耐噶。你5点前一定要走。咁佢講恐怖故事，於是佢成日都有個印象，就係男人咧係會攻擊、襲擊佢哋，對佢哋唔好嘅。咁咧呢個咧即係久而久之喺佢個腦裏邊係產生咗作用，即係對佢後來嘅生命都有啲影響，就 係 喺佢婚姻裏邊都有啲影響。咁就所以咧如果自己係喺一個位置。身教是很容易发生直接影响的、自己都要小心的。 哦、 但当然不意识到他都可能出于。 什么都没得逃避的。即是 你自己做人有自己的原则有成的嘛、有自己的做法的。 他都有他的信念。 是的那你、即是说什么呢现在很多啦就是说、你想你的仔女好首先你要其身正你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你不想他有坏习惯你就自己不要有。你唔想佢飲汽水，你自己唔好飲；你唔想佢賭錢，自己唔好賭吧。咁即係咁，當然係好嘅，好嘅勸告。但係唔係咁多人做得到嘅，係嘛？你唔會話因為你有細路啊，你想佢變成咩人啊？然之後咧就全部為咗就佢而改變曬。你第一你年紀大，你改變唔到；第二咧就係話你咁樣改變咧又好危險，因為變咗你有一種。你冇咗自己嘅時候咧，你個佔有欲就會好強。即係你想個仔個仔係點樣咧？啊，我一定要老豆有錢供你㗎啦，只要你讀得到，我就俾你入哈佛。你中意入牛津劍橋都得，但係你一定要入到喎。係，入唔到，你明唔明啊？咁變咗你明白？但嗰只可能唔中意讀哈佛劍橋㗎嘛？ 明白？ 可能佢想去德國讀一啲技術嘅學科啊，諸如此類，或者佢中意體育運動咧，佢中意喺度打劍咧，係咪先？咁即係你變咗。變咗你如果太過將你自己即係父母或者長者嘅生命啊，或者你日常嘅生活為咗就佢而改變嘅時候咧，你可能就會變得對佢嘅佔有慾強好多。 嗯， 係嘛？我為你犧牲咁多，咁你又唔聽我話， 係嘛？你係走去唔知做咩打籃球，叫你入哈佛你又唔讀，咁即係咁你唔掂嘅呢樣嘢，咁又唔好嘅。 呢點順住馬恩慈你頭先嗰種講法咧，其實可以提升到心理學裏邊嘅層面講嘅， 係 即係心理學裏邊啊，弗洛伊德啊、卡爾雍啊，好多呢啲地方就係講舉個例子咧，即係弗洛伊德喜歡講嗰種叫做 defense mechanism， 自我保衞機制。其實呢個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嘅一個副作用或者壞嘅作用啊，即係點解有時一啲細路仔係好退縮啊？突然間會好驚，好似頭先咁講嚇，個父母要求佢好高嘅陣時咧，佢會有一啲叫 regression 啊，即係退化咁方式，即係突然之間咧對啲嘢咧好似冇曬信心啊！本來佢讀書都幾叻嚇，突然間越嚟越逼自己啊咁。我成日見到啲學生，尤其係大學裏邊嗰啲咁啊，科科都係 A 噶，第一科 A 減咧，佢就好似崩潰咁。 系， 有呢啲咁嘅心理問題。 系啊，其實真係幾辛苦。 唔係，同埋即係應該唔正常嘅，科科 A 嘅，係咪真係嘅？即係嗰陣時，我記得就係話，我讀中學都係啊。佢話你千祈唔好科科都同樣咁好嘅成績。係 啊。 佢話點解咧？因為一個人咧，一定有啲嘢你好叻嘅。 係。 嗱，譬如我中文科好叻嘅，中史科好叻嘅。 啊。 咁你物理化學應該唔會咁好嘅。如果你物理化學都要落 A 咧， 應該會咁 好，係咪？即係你相對地調翻轉啊！即係我啲同學咧，好中意理科嗰啲咧，就理科好好嘅，咁但係文科佢又冇咁好。 喂，都係有啲九 A 啊嘛，最衰係 嚇，咁咪就係呢個問題啦。即係九 A 嘅人係有啲問題，係 嘛？ 即係一係咧，你就嘥太多時間，將你啲時間咧嘥去讀一啲其實你唔係好精嘅，或者你唔係好有興趣，或者你唔係好愛好嘅科目，咁你嘥時間啊嘛。第二咧就係話，即係人係冇全能噶嘛，你唔可能要一個人即係科科都學業成績又好，踢波又好，即係體育又好，待人接物又叻，諸如此類，係好少嘅。 咁我要講一個親身嘅例子。 啊，有嘅， 我唔係嗰個九 A 嘅人啦，當然。咁但係我係令到一個九 A 嘅人得八個 A， 然之後一個 A 減嘅，因為俾 A 減嗰個係我。佢畢業之後咧，20年啊，佢已經成為一個大學教授。 係。 佢走嚟找我晦氣。咁咧，佢就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有一樣嘢？我到記今日，我畢業嘅時候，雖然佢都係夾級，即係一等榮譽畢業。佢話咧，我科科攞 A， 就係你嗰科我攞 A 減。即係我覺得好唔完美。係。咁我話我唔知係咪我需要向你道歉，但係喺我哋讀哲學嘅背景裏邊咧，攞 A 係好難嘅。 係。 因為我哋係覺得哇，你真係好。樣樣都好掂，無論語文標點符號用得好正，或者你個推理能力好高，我哋自己都攞唔到 A 嘅。即係譬如盧思光先生點會俾 A 你咧？佢最多 A 減，我嗰次攞到佢 A 減中嘅哲學師，我仲開心到癲咗，即係已經係最高嘅分數。咁可能我係受咗呢啲影響，我凡事都覺得留翻幾分。係 啊， 咁我需唔需要向你道歉？我唔知。 梗係唔使啦。 但係我從來都好少俾 A 嘅。 如果我知道咧，明明佢 A， 我都俾佢 A 減。咪等佢受下挫折啊嘛，啱唔啱啊？即系你一个人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巴巴闭闭咧，你就自然觉得自己好成个天才咁。但你实际系咪真系天才？可能系，但系我谂真系千中无一嘅。你爱因斯坦咪啱啱调转咯？佢系完全唔中意读佢唔中意读嘅嘢噶嘛。所以佢咧即系喺中学嘅时候咧，就除咗物理同埋数学咧，即系 A 加加啦 ，A 加五星啦，其余嗰啲科目佢都唔得嘅。但唔係表示佢渣喎，因為佢13歲讀康德喎，叻過你喎，曹國章 咁犀利 嚇，你23歲先讀喎，佢13歲已經讀康德噶咯，你明嘛？因為康德都有啲科學嘅著作嘅，歌德啊嗰啲都有嘅，係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有時未必要即係科科 A 咧，其實係有啲問題嘅。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又要聽歌啦喎，呢一隻咧都係舊歌嚟嘅 ，Westlife 唱嘅叫做 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19间可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香港银行名单，相关银行和他们的内地伙伴银行经内地相关监管机构纳入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范围之后，最早可以在明日一起开始提供跨境理财通服务。名单内可以开展南向通业务的银行有19间，北向通有16间，汇丰、恒生、渣打、中银香港等获批进行南北向通业务，东亚、大新和星展香港只是进行南向通业务。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考虑到这个将是很多零售投资者进行的首次跨境投资，会密切留意跨境理财通运作情况，同业界保持联系，适时共同探索跨境理财通的优化措施。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荣的母亲再透过网台发布录音，表示将会在本星期三上就到政府总部，邀请案件疑犯陈同佳等人当面对质。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回应时说，未能够出席邀请活动，事件关键在台湾当局态度，能够尽快批出签证给陈同佳到台湾完成自首和接受法律制裁。议员李慧琼亦都回复表示不能够出席，他说据他所知，民建联再没有获得任何其他资料或曾经因此接见或者会见任何人。他又说相信市民希望陈同佳履行承诺，重速往台应案，并期待着两地政府和有关人士等能够采取合乎法律的程序、措施、程序和适时行动。截至晚上八点的过去24小时，一共有超过12200人接种新冠疫苗。本港至今一共有超过456万人接种首剂疫苗，共超过434万人接种第二剂疫苗。寻日一共有3个人因为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情况稳定，全部已经出院。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因为新型肺炎并发症逝世，终年84岁。家人表示，鲍威尔接受了全面的新冠疫苗注射。军人背景的鲍威尔在前总统乔治布殊在任期间出任国务卿职务，亦是首位有非裔背景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亦都曾经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74点，下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9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4.2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美元，卖出1769.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又为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舌病是一种无传染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舌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舌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令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睡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想过城市里面的人流是有规则的呢？我说的规则不是红灯要停步或者此路不通的硬性规则，而是那些有一只无形之手指挥着人流的隐性规则。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在某一个地点约见面，在另一个地点呢就保持走动。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下一个街角见到便利店，又会尽量避开十字路口的人潮。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这些城市里面的隐性规则，这本书由安妮·麦柯莱和摩利兹·普克豪尔所著的《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会好适合你。 正如这本书前言提及，我们的城市包含大量隐藏的相互依赖性、看不见的力量，以及决定人们可以在这个城市怎样移动、聚会、停留，以及表现种种行为姿态的不成文规定。而这本书则包含了100个观察纽约市苏豪区的简短心得。在这里，来自各种文化和出身的人过住他们的生活。举例，书里面的第57条，热狗档摊会摆在十字路口。作者说，在纽约，在每一个有热烈社交生活的广场或者台街，你几乎一定都会在转角找到卖食物的摊贩和一小群围绕他的人。 同一个城市密码换成了香港这个城市，令我想起有酒楼的地方就会有报纸摊这个规律。除此之外的99条城市密码就留给大家自行阅读发掘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城市密码：观察城市的100个场景》，作者安妮·米柯莱以及摩里兹·普克豪尔，由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十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生命影响生命。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阿陶国章、文建华同埋马恩赐嘅。咁头先我哋讲到好多啦，就系话影响生命嘅人物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细个嘅时候，梗系父母啦。咁啊，迟啲咧就系朋友啦。咁诶，跟住落嚟咧就系即系啲诶教师啦、老师啦。我谂最主要喺学阿陶国章话斋，就系话我哋喺三四歲一路到廿零歲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人嘅上升時期，一個學習時期，建立自己嘅自我嘅時期。咁、好啦，可能到咗你去做嘢嘅時候咧，亦都可能有啲人對你嘅生命好有影響嘅。就係話即係你嘅生意嘅成敗啊，或者你能唔能夠有自己嘅事業啊，成就你嘅理想咧，就睇下你。就係、是、睇下你遇唔遇到貴人啦，諸如此類啦，係嘛？即係等於你叻到喬布斯啊，當初都要有個拍檔啊，先至搞咗第一部呢個 Macintosh 出嚟啦。但係喬布斯根本唔係工程人員嚟噶嘛，即係你要佢搞機啊，搞嗰啲嘢佢根本唔得嘅，係嘛？即係佢叻嘅咧，就係話佢有好豐富嘅呢個想像力，同埋佢知道，即係佢能夠諗，即係你諗唔到啊嘛。即係點解你可以隨手拎一個部電話？然後咧，你將嗰部電話又變成一部電腦喎，係嘛？咁而家搞到咧，即係人人咧就手機就重要過電腦添。咁即係呢種咁嘅想像力咧，係好咩嘅？其實佢唔係專家嚟嘅，佢冇弱點嘅。但係咧，即係正所謂將將而不將兵啊嘛。就係佢最緊要就係指揮到，佢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同埋佢能夠逼到人做到呢樣嘢出嚟啊嘛。 呢类咧，其实受嗰个社会环境啊、自由气氛好紧要。 系， 佢唔系一定个体影响。可能东方人咧，我哋比较强调身教，即系成日话要教养咁。但你对比西方人嗰种叫个体精神啦，其实好多时佢本身就好想独立，好想有自己屹立不群嘅地方。 系， 所以咧，佢想受影响嘅方面咧，反而系受一种比较文化性啊。 是 即是例如英雄意识咁样啊，即是一个人嘅方面咧，要有种即系经历啊，或者系环游世界啊，咁佢好多呢啲咁嘅 dreaming 嘅问题。所以我哋发觉咧，就系呢种生命影响生命咧，西方人咧，除咗系宗教会影响一部分之外咧，反而系一种文化层面嘅，即系不同嘅角度，例如好似史不保嗰啲咁啊，嗰啲导演咁样，好可能佢唔系受某个人影响，但系受成个嘅电影啊，受成个嘅氛围里面影响嘅。 同埋即系佢哋系觉得咧，即系连新一辈咧，反对或者反抗旧一半亦咧，其实有时系好嘅。即係可能一百個裏面咧有九十個咧係結果唔得嘅，係嘛失敗嘅，即係呢啲咁嘅叛逆都令到自己滿身傷痕嘅。但係咧你有十個唔係咁咧，你好緊要噶啦。譬如史畢寶同老豆係關係好差口，佢好鬼憎佢老豆喎，真係嘅。但係咧即係正係因為咁，所以佢更加咧有一種即係對。佢嚟講呢就係一種推動力啦，係啊，推動力即係我要叻過我老豆，咁我先至證明我爭佢係合理嘅，係嘛？你叻唔過你老豆咧，你仲渣過佢，咁你有乜權力？即係你明唔明？你有乜理由你要爭佢？你明嘛？即係我要叻俾你睇，係嘛？就呢即係相反嘅，記得可能而家年輕嘅聽眾咧未必睇過一套戲啊，就係詹士甸嘅巨人啊，佢就係成世咧都希望得到父親嘅。加佢肯定佢，咁所以咧反而佢啊變成一種悲劇啦，係嘛？咁譬如，但係咧好多都係嘅，譬如好似喬布斯都係啦，喬布斯根本佢係收養噶嘛，佢養子嚟噶嘛，咁所以佢中間咧讀到喺大學佢唔肯讀嘅，佢就話咧我入到你俾錢我讀大學，但喺大學裏面我學唔到嘢，我再讀咧又要嘥咗你啲錢，咁我唔讀啦，咁唔讀反而唔讀咁佢點咧？咁佢咪就要自己走一条路出嚟囉。咁当然啦，类似佢咁嘅经历嘅人唔係叫大家学佢呀。我諗呢即係一百个学佢咁中途退学嘅人呢，九十九个都变成一个失败者。咁但问题就係佢出到一个叫乔布斯囉。 係冇错。嗱，我哋讲生命影响生命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係美化咗一啲嘢嘅。 係。 就我哋係选择性嘅记忆。記得譬如某人跟我們說過一句什麼說話，某個人的身影做過什麼事情，但是呢如果我們不要將所有人放上神台，即是偶然當你發現在神台上面或者講壇上面的人，他落下來的 面孔有時都不是那麼美好的時候，咁我哋就覺得好似好失望。係 啊， 咁呢個咧教會好多時我哋都會有體驗到，就係話講壇上邊嘅佢藉住上帝所講嘅説話，佢係上帝嘅代言人。 嗯， 於是我哋對佢期望好高。 嗯， 咁但係發現啦，退落咗呢個講壇之後咧，佢對偶然對人有一啲叫吝嗇。咁，我哋就覺得好傷心。 即係佢有缺點， 係有 人嘅人性缺點。 咁所以好多時係我哋自己嘅幻想。咁其實其他人就成所謂新教咧，我就成為咗我哋幻想嘅對象。即係好似一啲做演員嘅人，佢冇諗過我成為你偶像。係。咁所以佢哋成日都唔好想見群眾，因為佢覺得個壓力好大，好大。咁因為好多人投射咗好多嘢喺佢身上，係佢哋自己而唔係佢啊。 咁呢度我係想問下陶學章，係咪即係中國文化係又好容易咧？即係好似阿 Eva 講啦，即係完美化你想你嘅即係長輩啊，或者你崇拜嘅人咧？ 呢個我諗係一種比較權威啊呢種思想啦。但我反而記起孫隆基咧有個本書叫《中國文化深層結構》啊。嗰本書裏邊講嘅概念都幾好，佢話咧西方人係一種殺父文化，啊，即係衣底拍知識， 即係要叻過父親啦。 係啦，叻 呢啲所謂殺父 咁。即係佢呢個殺父當然超越啊、對抗啊，甚至係嗰種方式。中國人咧就殺子文化。他用這個方式講都有些道理，雖然未必是就是說百分之百準確，就是說這個講了所謂生命影響生命，我們剛才說好像某個人作一個典範，但是你要從文化背景下面，中國人似乎真是以老為貴啊，加上一老如一寶，變成了對後生的方面有了壓抑的，在政治上啊，或者一般的公司裏面呢，往往有這種這樣的輩分，特別東南亞的啊、日本啊、韓國的輩分很重要，所以那種你要壓抑了後生仔，但相對來講，剛才講喬布斯啊，或者史畢寶這些正是殺父文化裏面的一個特徵，他不好處很明顯呢，就精神很緊張，就永遠戰鬥緊，就是你要克服嘛，要超越嘛，但是好處呢就是他容易反而建立自己的個體精神。 沒錯，因為我同意你講法，同埋呢我哋好驚呢，譬如喺中國我哋好容易見到有啲嘢完美化，同埋去到極端， 即係好人就即係一啲缺點都冇，百分百好嘅， 一啲缺點都冇嘅。 發覺佢隨地吐痰咁，你就死啦！ 呢個佢哋 即刻所有美好形象破碎曬。 係啦，即係譬如佢唔可以貪污啊，或者佢唔可以 咁啊啱嘅喎，唔可以 即係好多好多嘢。即係如果你有個裂痕，有少少裂痕都唔得。 係係 咁，但係其實真係人嚟噶嘛，你將佢神化唔掂啊嘛。你甚至你將一個民族神化、一個國家神化都不是最好的，即係我哋係要經常檢討、反省，然之後就改善啊，係咪？ 唔係，但係中國人係咪有種傾向，中意人哋當佢係神嘅咧？即係嗱，我覺得呢個雙向嘅喎。即係嗱，一方面咧，即係你崇拜一個人，你就想將佢完美化，哇！呢個人乜都得嘅，威到不得了啦，咁先至啦。你見好多嘅。文章裏面都是咁噶，一講到啊，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於是咧，你就變咗人咧，有少少成就咧，就好希望人哋當佢神咁拜。 我諗佢唔單止係咁樣啊，可能係用翻頭先嘅想法咧，就係嗰種道德本位。 嗯， 呢個未必係儒家思想，即係犯道德本位嘅時候咧，你自然有個層級噶， 係 最高嘅聖賢。同埋即係豪傑啊，點樣係一啲偉大嘅政治人物啊？點樣偉大嘅學術家？即係總係德行啊，同埋嘅才能咧，好似匹配咁樣。佢將佢我哋叫典範化，或者片面化咗。 嗯， 西方嚟講咧，我啱頭先諗起就例如好似畢加索啊，或者係好多呢啲人物。甚至克隆顿噶吓，我哋都可以讲吓，即系斯德麻麻啫嘛，系嘛？ 唔系，系啊， 一个意思咁好重要啊！ 我谂起我睇过一篇文章，就话二十世纪嘅传记作家， 哦， 系调翻转嘅，中即系以前咧，即系譬如好似卡拉尔咧写《英雄及英雄崇拜》嘅时候咧，就永远将啲伟人咧讲到好似好完美嘅， 系啊， 啊，即系冇一个缺点嘅，拿破仑啊诸如此类，但系咧调转咧，去到二十世纪啱啱调转嘅，你越伟大咧，佢就专越挖你嗰啲缺点出嚟。哇！佢又裝人哋沖涼啊，佢隨地吐痰啊，啊跌咗一毫子咧就要揭開個坑渠蓋嚟執啊咁之類，即係啱啱調轉嘅，就係將一個偉大嘅人將佢降低到，即係永遠都要揾佢啲缺點出嚟嘅，係嘛？咁但係咧。 即係二十世紀係有一種咁嘅傾向啊。咁然之後咧，另外一樣我又諗起咧，就係、是、美，我唔知大家睇得多唔多啦，就係、是、美國嗰啲處境喜劇啊。 嗯， 如果你睇嗰啲處境喜劇咧，譬如朋友啊， 嗯、 甚至有一個做咗十二年嘅一個 Big Bang Theory 啊咁啦，永遠咧嗰啲角色咧點解咁多性格缺點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啲父母有問題。咁當然啦，因為呢個係喜劇嘅需要，因為喜劇咧一定人有缺點先好笑噶嘛，即係你可以嘲笑佢啊，可以奚落佢啊嘛。咁你亦都睇到咧，即係香港喺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咧，由於電視嗰啲處境喜劇啊，係向呢個美國偷師同埋模仿噶嘛。你問下志官就知啦。所以佢拍73咧，嗰啲長輩咧，嗰啲處境喜劇嘅裏邊嘅長輩咧，全部都係缺點多多個。一係咧就中意想當年，一係咧就跟唔上時代。總之咧，一係咧就係得個講字。講一套做一套，即係總之係缺點多多嘅。咁變咗咧，你睇到點解美國嘅處境幾係咁咧？就係、是、學你話齋啦，佢一種咧唔尊，你可以話衰就係唔尊重老者或者長者嘅文化。咁但係呢種文化其實一段時間咧係影響到香港嘅，就係、是、通過即係一啲普遍嘅電視劇。咁反而咧就是、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後咧。因為差唔多而家電視都冇處境喜劇㗎啦，即係鬧劇嘅有嗰啲咩掌門人嗰啲咪鬧劇咯，嗰啲即係踩招牌牌喺度啊，或者整蠱啲女人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咁嘅戲又有。但係呢一種有少少社會意義嘅處境喜劇咧，差唔多冇咗啦。咁又變咗冇咗。但係咧，我覺得香港都係比較西化啲嘅，即係對於長者或者即係老一輩啊，即係嗰種已經係習染到一啲西方咧嘅作風啊，即係話後生應該係青出於藍係正常嘅。 係嗱，所以咧呢、這個生命影響生命咧，真係唔係咁單向。即係我哋頭先都講一啲比較超然啲嘅位置啊，老師啊、牧師啊，即係嗰一種。但係其實我諗成熟嘅人都會覺得佢哋曾經被一啲好年輕嘅生命影響到自己。 係咩？ 係啊，會嘅。即係譬如我自己教書或者陶國章教書，我有時喺特別研究生，即係佢哋研究嘅題目同埋佢哋嘅發現，我哋學嘢嘅，即係每次上 seminar 咧，我哋叫做嗰啲叫做研討會， 研討啊， 係啦，嗰啲啦嚇。咁誒即係話小班教學啊，咁我哋聽報告啦，我哋俾意見。但係我就會發現咧，佢嗰啲諗法好新鮮，佢做呢個題目好有趣。佢做呢啲態度同埋佢認真，令我感動。即係我覺得我學嘅嘢多過我教佢嘅嘢嘅，呢、這個經常都會喺課室裏邊發生。 係啊， 所以就唔應該淨係話啊，一個成熟嘅生命影響一個即係幼嫩嘅生命。即係其實唔係嘅，好多人都會睇到從一粒沙或者一個好一粒沙室啊。你都會睇到宇宙，即係呢個係真嘅，其實。所以咧，其實你點樣接受人哋生命影響你，係沿住一種真係所謂謙虛咯。即係有呢個空間嘅。 即係你有個胸襟。 係啊，如果你成日顧住做權威咧，你其實損失咗好多。 可能呢度仲有一個深層啲嘅結構嘅，即係話人性裏面咧，當然好多層面啦，唔係講性善性惡咁簡單，又話咧人嘅差異性，有啲係藝術天分啊，有啲係科學天分啊，數學天分不同嘅，但係可能人性裏面仍有啲我寫叫 LCM 公因素咁就即係大家都共同嘅，例如一個人佢係誠實嘅。或者是刚正不阿的、又或者他是很讲公义的、又或者是、对人的方面很平等的等等的东西、这些现在通常叫普世价值、但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最大影响人的一种特点、因为他的特点呢不是说你即係模仿佢嘅公正啊、誠實咁簡單，而係佢有種感染力。作為一個藝術天才咧，佢係會感染你，但係咧你未必做到藝術天才啊嘛。 多數 唯有呢啲共同嘅人性嘅一啲所謂德性啦、比較道德講嘅德性咧，佢係最影響人嘅，即係最容易感染人嘅。即係你尊敬一個人。當係我哋尊敬孫中山咁樣啦，係因為佢好堅毅，不斷嘅努力不懈咁革命咁樣，往往係用呢種模式去先構成咗一種生命嘅生命。所以有時咧，東方人 而家現代社會多數係以成就喎，你睇嗰啲所謂英雄人物，多數係有成就嘅人，唔係話即係德性好，即係道德好高尚嘅人。反而係嘛？你話俾我聽，香港人。 覺得是英雄的有哪個是因為道德的理由而不是因為、啊、他即事業很有成就、啊、他有很多錢、啊、或者他發明了一些很巴閉的東西、啊、諸如此類。 不是道德理由，意思就是他裡面有一些、共同的性質先的、 嗯、 例如舉例子、Steve Jobs 這樣，其實呢都挺面的人的，這個人、啊、即不是一定是這 麼, 這麼理想人格，但是呢他由於他有一種特殊的才能， 是 才能的方面呢令到你感觉到他不单止是叻仔啊，其他东西、嗯、就是那种想象力的丰富，这样东西就是普遍性的、哦、即是你会模仿这样东 西、啊、反而 他道德其实很差， 是、啊、 他自己品格是很差， 他都有對自己的兒女都不是同一樣的。 不是你看、他們拍戲都看到啦，即是他怎樣對付家、啊 啊、 對他的妻兒子女、啊、甚至呢、就是另外有啦，有一套叫 The Social Network 的嘛，講朱克伯格的嘛、嗯、就是 Facebook 的、啊、又是、啊、又是這些人又是品格好曳的。 但是呢我們對喬布斯、其中一個深刻的印象呢就是當他患癌去到真的 末期的時候、他仍然堅持要開會，開到已經受到好像得回棚骨，開到他跌了地下，那些人都要扶起身，他仍然是不會理他身體，要超越他身體，他要將他所追求的東西去到最後一分鐘， 是 這個都是陶國章說你有少少普遍性的， 是就是那種毅力、那種不服輸咯， 或者現代人那種、所謂生命是減弱了很多的了，我們是多元性，受很多社交媒體影響、朋輩影響，其實是很大的、即以前來說我們就叫比較精英制嘛，精英主義嘛，模仿某個政治人物、某個偉大的宗教家，但現在大家這麼高這麼大的就那種生命呢就撈埋一齊影響，而不是互相好的影響。 我哋細個讀書都係咁噶嘛，要學華盛頓啊，唔好講大話。 點知原來又話假 嘅？點解知假嘅？即係後嚟我一路發覺咧，就原來啲書冚唪呃咗我半世人。 你唔好做啲事實核實啊！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好多謝阿 Eva 啦，同埋阿陶國章嚇，咁阿基哥在这里，一会儿12点就有那些年张伟基，很多好歌听的。那么听晚呢飞哥呢就请来周华山和曾翠仪讲正念，同埋呢英文讲的 mindfulness。 嗯。 点样译呢文基话 ?mindfulness。又 正关怀啊，或者是好。可能夠他，可能 都唔知點講。心性啊，又唔 係 啊。 係啊，即係佢話打坐可以去到 一個 mindfulness 嗰個 心靈提升啦。 係啦， 咁差。 係咯，咁啊，聽晚有興趣嘅朋友記得收聽啦。咁啊，最後一隻歌，好聽嘅歌，但係同我哋嘅主題冇乜關係嘅。Judy Collins 嘅《Sand in the Clouds》。 Isn't it bliss? 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t move. Where are the clouds? There ought to be clouds. Just when I'd stop. Don't you love falls? My fault, I feel. I thought that you'd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Send in the clowns. Don't bother.